中，之后发现两只羊的尸体被埋在附近一个焦田。警方今日清早在案发地点一带调查，并拘捕焦田的拥有人。他承认昨晚六点见到有两只羊在焦田偷食农作物，一怒之下用铁铲驱赶，怀疑用力过度令他们失去知觉，之后将两只羊埋尸焦田。警方说羊尸由爱护动物协会检验，未发现明显伤痕，之后已经交由渔护署跟进，以确定死因。美国共和党人撤回在四个州挑战大选点票的诉讼，分别是密歇根、佐治亚、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州，未有交代原因。诉讼当初由共和党人以选民身份提出，并非特朗普阵营人士，亦都不是共和党官员。这四个州未正式完成点票，主流传媒都推算民主党的拜登胜出。另外，威斯康星州选举部门说，如果特朗普阵营要求重新点票，必须是缴付近800万美元的费用。传媒推算拜登在这个州领先特朗普2万票。佐治亚州发现近2600张未点的选票，官员解释有工作人员处理失当。传媒推算特朗普可以拿到当中800票，但是不足以扭转败局，因为拜登领先超过14000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15点，升33点，总成交金额143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2点，跌1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1.5元，跌15.5元；美团303元，跌15.4元；阿里巴巴249.8元，跌4.2元；京东集团341.8元，跌26.2元；小米集团24.1元，跌1.1元；中国平安87.9元，升1.15元；比亚迪股份170.3元，跌9.5元；中国移动47.4元，跌7.5元；友邦保险89.2元，升1.75元；吉利汽车21.1元，升0.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249，瑞士法郎8.514，澳元5.685，加元5.929，新西兰元5.352，欧元9.201。每百日元对港元7.4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523。日经平均指数报26014点，升107点。港金现价报1746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33美元，卖出189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一宗路陷的封路。刚刚运输署的朋友告诉我们，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因为路陷的关系，那里部分的慢线需要临时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和留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那里因为路陷的关系，部分慢线要临时封闭。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啲。港岛路面北角糖水道一带因为有工程，糖水道南行去翻英皇道就多车嘅，龙尾塞翻上去东区走廊。而沿住英皇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糖水道都是多车啦，龙尾喺琴行街附近。 东区走廊现时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亦都系多车嘅，龙尾近住城市花园。新界啦，咁啊西贡嘅大网仔路近住大环村段，因为有工程嘅关系啦，咁而家去大网仔方向就比较多车嘅，咁啊龙尾就去到普通道。仲有就係西貢公路啊，西貢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白沙灣段，現時都係多車，龍尾去到斜徑篤路。安全車速報告有干諾道西東邊街橋底去西環，將軍澳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常德村，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觀塘，青山公路華園村去九龍，車公廟路車公廟去第一城，青魚幹線收費站去九龍，沙頭角公路軍地北村去沙頭角。最後提提揸車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時間是下午的5:39，聽朝日出時間是早上6:38。依照法例規定，在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必須要開著車頭大燈。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最新消息，小寶與文迪目前集結在廣播道附近，正向香港電台廣播大廈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預料在短時間內就會登陸在香港電台第一台，敬請留意。聽著小寶與文迪，小心自己笑到無力。 全港有6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内的活动和运作，所以我们要好好善用绿色建筑，一起减碳。开扬设计，开少啲灯，使用低碳物料和再生能源，由起楼到使用都咁环保。首个网上香港绿色建筑周在12月5至11日举行，上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站同我们 team up， 创造零碳未来。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闹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他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11月17日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继续同大家跟进翻咧，就系星期日晚嘅油麻地唐楼大火。咁星期日晚咧，油麻地广东道一栋嘅唐楼咧就发生咗大火啦。咁当中咧就系有7人死亡，同埋咧就系有10人留医，当中咧已经系再增加到8人咧系危殆噶。见到死者咧都系尼泊尔裔嘅人士，咁根据咧啲报道就话，咁当时咧就系有人咧就系庆祝紧生日啦，亦都系正值咧印度教嘅排灯节，咁所以咧亦都系有啲人都怀疑会唔会同系一啲火种咧系有关系。都见到咧呢个事呢个嘅现场咧系一个嘅餐厅啦，吓咁啊当时咧就有几家人咧就系一齐食饭噶，咁死者咧包括系当中嘅家庭啦，咁同埋咧就系餐厅嘅东主太太咧都系不幸咧就系今次嘅大火之中丧生。咁但系睇翻咧就食环 环处就讲咧，呢、這个嘅餐厅咧就并未持有牌照噶，咁所以属于一个嘅无牌嘅食肆嚟噶。咁而咧呢个嘅火灾嘅单位咧就系位于一栋嘅旧式单梯啊，即、就、系、是、一条楼梯嘅住用嘅楼宇啦。咁而咧就系亦都睇翻咧，咁就见到唔同嘅问题咧都系喺今次嘅问题今次嘅大火里面系睇到噶。咁包括咧就系见到这个嘅有啲嘅防火门咧就被移除啦。咁根据屋宇署所讲，呢栋大厦嘅各楼同埋二楼同三楼单位入口嘅防火门咧系被移除噶。咁而今次咧，其实一啲嘅楼宇咧系受住一啲嘅防火嘅条例，即系讲紧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所规管。咁睇翻记录咧，消防处同埋屋宇署咧就仲未向呢栋嘅楼宇咧系展开联合巡查。咁所以咧，亦都未向呢个楼宇嘅拥有人或者系占用人咧发出任何嘅消防安全指示噶。咁睇翻咧，而家点样去处理今次嘅同埋调查今次嘅大火咧？见到消防处同埋屋宇署咧已经系成立咗一啲嘅专案小组，去到调查今次嘅大火嘅原因啦。咁而另外咧，亦都系消防处同埋屋宇署系讲紧咧，将会喺年底之前咧系进行一啲嘅特别巡查嘅行动啊。目标就系话咧喺年底之前咧就完成咧系即系六十年楼龄或者以上，总共咧系大约2500栋住宅所用或者系商用嘅楼宇咧去到巡查噶。咁特别系留意一下翻佢哋咧一啲嘅公用逃生途径啦，同埋咧楼宇咧系咪有啲嘅消防隐患？咁而今次咧就涉及唔同嘅一啲社群啦，一啲嘅少数族裔啦，同埋咧就系好多嘅居民咧都可能咧因为今次嘅大火咧而失去咗佢哋嘅居所啦。见到咧就系油尖旺嘅民政事务处咧，亦都系开放咗梁显里油麻地社区中心咧做一个临时庇护中心噶。咁同埋咧亦都系有啲嘅单位咧系即时协调咗一啲嘅少数族裔人士同埋社工去到咧为一啲嘅现场嘅家属啦，同埋居民咧提供一啲必要嘅援助噶。咁讲到嚟呢度咧，可能大家都会关注到咧自己一啲嘅社区入边一啲嘅旧楼嘅防火安全究竟系咪有问题咧？唔知大家有冇即系留意到啊？自己所身处嘅一啲譬如旧楼啊，咁可能系有一啲嘅无牌嘅商店啊、食肆喺度出现咧。咁同埋咧就系譬如话一啲嘅旧楼嚟讲，有冇啲适当嘅消防设备？大家又会唔会对呢啲嘅旧楼嘅防火嘅隐患有啲嘅担心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1月17日朝早9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基本法》颁布30周年法律高峰论坛。他說近日就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提請人大常委，是根據基本法履行責任，反駁外界質疑。 港人治港有個界限和標準，就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只要認真地學習這兩段話，任何近日批評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理據都會不攻自破。 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致辞时话：，人大常委会近日作出决定，将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由政治规矩变成法律规范。 什么最黑暗的一天了？一国两制已死了，法治已死了，我们已经听得很多了。就让这些诅咒成为香港和国际上一些人自我打脸的历史记录吧。让这些噪音成为香港在变局中开新局的背景音乐吧。 食环署就出年在维园举行的年宵市场进行湿货摊位竞投，支联会秘书长蔡耀昌说投得3个摊位，但他说食环署未有如以往般同他即时签约落实。 有一位卫生总督察就向我指出，就说在室内上投的指示呢是需要重新考虑我这个竞投是否接纳，约了我明天下午4点和我交代有关的决定。好难揣测是怎么样，但是都很明显是有个政治的因素目的。 食环署高级总监凌美宝： 我们都是觉得是有这样的需要，都是要到时和蔡先生再会面的时候拿所有的资料，我们再做决定。 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宗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星期日晚發生嘅油麻地唐樓致命大火，大家都關注到咧一啲舊樓嘅消防安全。大家有咩意見呢？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咁我都見到今次咧係涉及一啲嘅尼泊爾裔嘅族群嘅一啲火災嘅事件啦。咁所以都睇睇咧，就係究竟有冇啲嘅社工啊或者團體咧可以幫緊佢哋咧？咁電話旁邊咧就請嚟註冊社工洪百祥，洪百祥你好。 系你好， 以你所知咧，其实而家嗰啲嘅涉事嘅家庭啊，吓佢哋系个情况系点样啊？ 据我所知咧，而家有一啲家庭咧，佢哋系因为受到个火灾影响，就令到佢哋暂时又翻唔到屋企，咁所以佢哋都有啲系需要有住宿嘅安排啦。咁另外一类嘅家庭就系可能佢涉及到火灾影响嘅伤者或者死者嘅家属，佢哋就会需要一啲情绪嘅支援，同埋可能有经济援助嘅需要。 系，咁其实都见到咧，即政府譬如话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到帮助佢哋啦，话有啲嘅社区中心去到俾佢哋住啊，又或者系开放一啲嘅文化活动中心啊，俾佢哋住啊，咁系咪都佢哋嗰度住咗几多人咧？知唔知道？ 据我所知，火灾当晚住喺梁显利社区中心咧，就应该系一个家庭嘅啫。咁因为今次嗰、那个火灾系一个比较楼嗰、那个楼唔系太高嘅一座唐楼啦，咁所以佢影响嘅单位就唔算系多嘅，即相比起其实八年前嘅排灯节咧，其实都有一个尼泊尔家庭系喺鲗鱼涌中兴大厦咧系。试过有一个四级火嘅，都系因为嗰个蜡烛引起个火灾，咁嗰次就系影响咗几百户嘅家庭，就系一个比较大，相对之下就比较大型啲嘅影响。 剛才你都讲到排灯节啦，咁都呢个排灯节都系一个对于尼泊尔裔嘅族群嚟讲非常之重要嘅节日啦，咁几乎系相比起即系过年、圣诞呢类咁大型嘅节日嚟噶。咁但系见到好多人都可能喺地下度摆一啲嘅油灯啊，咁其实经过咁多年嚟，佢哋嘅社群有冇话真系有多咗一啲嘅防火意识咧，还是都可能系比较缺乏呢？ 我諗我都喺事後呢，其實同一啲尼泊爾嘅朋友就傾過嘅，咁佢哋就話其實好多嘅尼泊爾嘅家庭可能就係習慣咗佢哋原本喺尼泊爾嗰度係一啲比較空曠啲嘅居住環境啦，咁就全部啲油燈啊或者係一啲蠟燭呢，就係即係可能可以好隨意咁樣擺放喺門口外面啊，或者喺室內其實都可以隨意擺放。但是翻嚟香港咧，其實會慶祝排燈節嘅社群就係有印度同埋尼泊爾人為主啦，因為佢哋都信奉印度教嘅多數。巴基斯坦同埋斯里蘭卡、孟加拉人咧，佢哋就好少比較少就會信奉印度教，所以佢哋就唔係慶祝呢個節日為主嘅。咁但係咧，相對起印度人同埋尼泊爾人咧。我哋會睇到其實可能尼泊爾人佢喺香港嘅經濟環境就比較冇印度人咁好啦，咁佢哋居住嘅環境可能都會比較淺窄啊，咁所以亦都係會造成更加容易造成火警嘅一個原因嚟嘅。佢哋可能會喺啲油燈啊或者喺蠟燭附近都會有啲雜物啦，咁唔小心就可能會吹到落去，咁點起咗咧，咁就會發生火警啊。因為我自己喺印度讀書嗰一年咧，其實我自己都有點油燈嘅，同埋我都有點一啲一啲有香味嘅蠟燭嘅。咁但係因為可能我哋自細喺香港喺城市嗰度長大，都會有一個意識就係、好容易喺屋企裏面室內點火咧，會係幾危險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我嗰陣都係好小心，即係將啲油燈就係攞個類似月餅罐嗰啲兜咧，就去隔住，就唔好有附近方圓一兩米，又唔好擺啲雜物落去啊！驚住佢會著火，亦都或者喺上面加個罩啊，咁就令到佢就算有嘢飛過都唔會跌咗喺個火嗰度咯。 系，咁今次咧就政府都话系透过一啲嘅服务团体咧去到支援今次涉及事件嘅家庭啦，咁亦都有一啲嘅紧急嘅援助基金啊，去到帮佢哋啦。咁以你所知，因为今次咧即系都涉及两个家庭， 有人不幸过身啦，都涉及系两代人添嘅，一个爸爸，一个仔或一个女咁样，咁变咗你见到佢哋个生计有冇即系话系好受到影响啊？有冇嘢可以帮到佢哋？有冇咩团体可以帮到佢哋？ 事发之后咧，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嘅 NGO 同埋教会咧，都走咗出嚟去提供协助嘅。咁我相信佢，因为我冇直接接触到有死者嘅家庭嘅，但系因为我自己服务开嘅小组族裔，包括尼泊尔嘅家庭啦，佢哋都系有，佢哋系死者嗰个家庭嘅一啲亲戚嚟嘅。咁所以我间接地同佢哋倾过，其实死难者家属都好需要情緒嘅支援，但係其實你已經有一啲嘅社福團體啦，同埋社工啦，有一啲就有教會嘅 support 嘅啦，而家已經咁因為我相信今次嗰個事件其實其他唔同嘅社群咧，特別係NGO 咧，其實都係反應得好迅速嘅。咁我見到而家其實已經有好多嘅唔同種類嘅支援，包括有啲即使係個人都好啦，都會有話提出金錢嘅援助啊，又或者有啲酒店佢哋就提出話可以俾佢哋免費住宿啦，咁樣去支援呢啲嘅有需要嘅家庭。 系嗱，今次嘅大火咧就涉及一个无牌餐厅啦。以你所知咧，其实喺一啲少数族裔社群入边咧，呢啲嘅无牌餐厅啊，或者一啲佢哋自己称为会所啦等等嘅情况系咪普遍啊？有冇一啲即系相对嘅啲消防安全风险喺度咧？都系 其实油尖旺区咧，特别系有好多一啲旧楼啊、唐楼啊，系有好多少数族裔嘅无牌餐厅喺里面嘅。咁事发之后咧，都有一啲尼泊尔人都同我讲话，应该要去促请政府去加紧巡查，同埋去取缔呢啲嘅无牌餐厅。咁当然可能佢哋尼泊尔社群里面可能都会有唔同嘅声音啦，但系照我所见咧，其实呢个系普遍。包括有啲上楼嘅餐厅啦，又或者系可能佢系地铺系一啲士多或者杂货铺，即系嚟少数族裔嘅士多或者杂货铺，可能佢哋都有啲会劏咗个阁楼出嚟做食肆都未定。 咁但系即系点解一啲嘅少数族裔嘅社群会有啲咁多呢啲嘅无牌餐厅喺度咧？咁系佢哋即系冇一个唔识得去申请牌照啊，还是系佢哋可能只能够喺呢啲唔合法嘅场所嗰度去到经营啊，还是系点样咧？ 一个确实嘅原因我都唔够胆讲，但系可能其中一个因素都会系个经济嘅情况嘅，因为如果要开一间，譬如佢正式嘅一间餐厅或者地铺，亦都要同时符合晒所有嘅条例嘅话咧，佢可能个成本就未必系佢哋能够即系支付得到嘅。咁所以佢哋有啲就可能系铤而走险，用呢个方法去经营一个餐厅。因为我相信佢哋个社群咧，尤其是系无牌嗰啲餐厅咧，佢哋唔系即系佢个对象唔系对一啲街外要招来一啲路人啊或者客人嘅，佢哋系好多时候知道呢个餐厅嘅就系佢哋社群里面一啲同乡啊咁样传出去，又或者系做熟客生意为主，所以其实佢哋亦都唔需要话好招摇或者挂个招牌出嚟去做生意，靠人搭人嘅方式咧就可以足够去做佢哋嘅生意啦。 系，咁今次即系事件发生咗之后咧，其实你见社群里面嗰个嘅情绪系点样啊？ 即 系事实系一个大节日添啦，仲要系吓就发生一个悲剧啦。 系啊，我见到有部分嘅其实佢哋。个节日都继续过啦，当然，但系都会带住一个唔开心嘅心情嘅，因为始终系佢哋系同乡嚟嘅，咁佢哋都会觉得系比较亲啲啦。咁但系亦都有啲声音咧，就系佢哋觉得系唔系要开始去倡议用电子嘅蜡烛咧嚟到减低呢个悲剧嘅发生。 咁我都聽到呢一類嘅聲音。 係嗱，頭先都講啦，即係好多嘅少數族裔咧，都係有啲係住喺一啲嘅舊樓入邊啦，咁亦都係有啲係經營緊一啲嘅無牌餐館啦。咁其實佢哋要去到處理一啲消防安全嘅問題啊，又或者去要去申請一啲牌照咧，其實會唔會遇上咩困難？例如係文化或者語言上面佢不通啊，咁令到佢哋去到處理呢啲即係佢哋法定需要嘅一啲要求咧，佢嚟講比較困難一啲咧。 呢一方面嘅信息我就好少接觸到，因為我都冇涉獵到佢哋，譬如申請餐廳或者佢哋搞食肆嘅時候，嗰、那個程序會經歷咗啲咩困難。不過我相信咧，喺未來嘅日子，尤其是可能係消防署可能都可以做多啲防火嘅教育工作，特別係可能睇準咗每一年嘅排燈節之前。一個月可能就去製作一啲印度文啊，同埋尼泊爾文嘅一啲宣傳嘅物料去一啲資訊啦，去喺區內比較多少數族裔嘅地區派發咯。 嗯，好啊，唔該曬你啊，多謝你嚇。 好， 剛才同我哋傾偈嘅就係社工洪百祥啊。咁今次嘅事件之後咧，亦都係政府講緊話會去到加強一啲巡查啲嘅舊樓啦。咁以及咧，亦都講到話，其實今次嘅樓宇咧都係受住頭先所講嘅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咧所規管噶。咁亦都講到話咧，就係條例生效以嚟咧，政府都係巡查咗咧9000多栋噶啦。咁不過咧，呢一棟咧就未巡視到，亦都咧係未因應住呢個巡視咧去到發出任何嘅消防安全指示。咁所以咧，會唔會係大家都睇漏眼咧，就係唔知道呢個大廈嘅啲防火問題咧？我哋電話18723111，轉頭再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最新的失业率是6.4%，和上次公布的数字相同。其中和消费和旅游相关行业合计的失业率下跌0.5%至11.2%，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下跌0.4%至14.8%。运输业的失业率就上升0.6%至6.2%，接近17年来的高位。在8月至10月，就业不足率维持在3.8%。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劳工市场情况仍然困难，虽然整体经济最近几个月有改善，但是雇主招聘意欲依然审慎，尤其经济前景仍然受正在变化的疫情所困扰，劳工市场短期内仍然面对压力。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宗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患者是从事工程工作的29岁男子，要到地盘监察员工的工作。患者住在元朗，主要在荔枝角翻工。工作地点有10多人要接受检疫，另外有40多名员工亦都获发样本瓶。患者的屋企人和同患者一起吃饭的朋友都要接受检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患者在病毒潜伏期期间并没有特别高危活动。他在今个月12日喉咙痛，曾经向私家医生求医，今个月15日到元朗的检测中心进行检测。至于3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来自土耳其、英国和是一名由德国经迪拜来港的空中服务员。前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出席本台电视节目4:31的时候，被问到会不会有机会再参选特首，他回应说目前没有。在节目上，梁振英亦都被问到当年因为家庭问题不竞逐连任，近来为教育界等事出心出力，是不是没有了家庭顾虑。他说自己去年在世界各地做不同的工作，做得非常开心，但见到香港发生的事，例如8月3日有人将国旗除下掉入海，形容是十恶不赦的事，亦都见到有大批青年被激进化，自己作为香港人见到这些问题不可以坐视不理。 德国当局拘捕三人，怀疑他们涉及去年十一月被誉为二战后最大宗艺术品失窃案的六穷珍宝馆珠宝失窃案有关。三名疑犯都是当地人，涉嫌爆窃和纵火，稍后出庭应讯。警方又出动超过1600名警务人员，当地星期二上午在柏林南部搜查十几个单位和车房以及车辆，搜寻失窃珠宝、衣物和工具等的证物。报道未有交代警方有没有起回失窃珠宝。位于德累斯顿旧城区的六穷珍宝馆是欧洲最大珠宝博物馆之一。去年11月25号，闭路电视拍到多名贼人闯入博物馆，打烂橱窗并偷走一批珠宝和古董，包括至少三套18世纪的巴洛克式珠宝，估计博物馆损失高达10亿欧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喺太子道西有路陷，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慢线咧系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留意。重复一次啦，就系、是、太子道西路面系下陷噶，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慢线封闭咗，经过时候啦，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啦系近油站。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啲车龙噶，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温思劳街。另外在北角的糖水道，因为有工程，糖水道下去英皇道是多车的，排返上去东区走廊的支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西东边街桥底去西环、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青屿干线收费站去九龙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 结束午夜时段，一个新的开始。 我得你都得， 转咗播出时间，三个主持不变，浓缩为一半，只会更精益求精。同月亮讲拜拜，向太阳 say hello， 继续正能量。11月22号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睇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系油麻地唐楼大火啊！咁一场嘅唐楼大火咧，就揭示多个嘅消防问题啦。咁包括系一个一梯嘅唐楼啦，无牌食肆啦，以至到咧就系消防处同埋屋宇处咧，都系未巡查到啦。咁就未有对呢个嘅消防隐患咧，系提出任何嘅消防安全指示噶。同埋咧，防火门咧都系有部分咧系被拆走噶。咁究竟大家身处嘅社区可能有得啲嘅旧楼啦，有冇一啲类似咁样嘅消防隐患呢？大家担唔担心呢？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听众杜女士喺度啊，杜女士你好。 啊，你好， 请讲。 系，其实呢我都系住喺啲旧楼嗰度嘅。其实关于呢个问题，其实嗰啲市民都好担心，同埋都好忧虑嘅。大家都系想个生命系唔会有意外啦。咁但系呢佢啲旧楼呢，其实佢再加方好似消防处即係批落嚟嗰啲咁嘅要求咧，其實我覺得好多舊樓都做唔到嘅。 有咩要求咧？ 嗱，譬如佢要喺個天棚嗰度加水箱啦，又要每個梯間做個喉轆啦，咁另外有個泵咧就將佢啲水咧帶翻落嚟啦。咁老實講，住呢啲唐樓嘅多數都係草根啲老人家。如果真係有火警發生時，佢邊度有能力走出去梯間去掹個喉轆咧？一來，二來，你做呢啲工程唔係數目少嘅，咁如果一般嗰啲住呢啲樓嘅人負唔負擔得起呢？同埋呢，佢係應該唔好一個模式就所有啲係咁樣做，因為呢啲係之前六十幾年前係入伙嘅，你而家再去加裝其實唔係咁容易，你應該係去睇一個設計係符合佢哋呢啲容易接受嘅，我覺得好多業主都願意去做嘅。 介唔介意你講？介唔介意講下你自己係咪業主啊？ 當然係啦。 咁如果真係有一啲嘅消防裝備嘅指令要你哋遵守，要去到安裝啦，咁你自己又覺得點啊？即係會唔會負擔得到啊？ 咁當然係負擔唔到，就算你成日去出啲信一篇一律，你唔做咧就要去罰你幾多錢啊，係無補於事嘅。你應該去諗個辦法，同佢哋去消除咗個疑慮，同埋揾一個更好嘅方法，令佢哋可以接受你個條件，佢哋做到咯。 好啊，多謝曬杜女士嘅電話嚇，我哋電話1872311啊。咁各位聽眾會唔會都有類似杜女士咁樣嘅經驗咧嚇？或者自己身處都係啲舊樓入邊，對於自己嘅社區嗰個嘅消防嘅安全啊，有啲咩嘅意见呢？打嚟1872311啦。电话旁边咧，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就系工程师学会消防分部嘅发言人，亦都系前消防处处长啊，林振敏先生。林生你好， 你好， 系。首先问一下咧，嗱，今次出事嗰栋嘅大厦咧，吓咁系一栋旧嘅唐楼嚟噶，咁啊楼龄已经69年噶啦。咁其实消防处都讲到话咧，佢系受呢个嘅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所规管，咁但系咧就未去到巡查得到，同埋咧都未有发出消防安全指示。咁其实不如都问一下林生你咧，其实如果呢栋楼宇要符合呢个嘅条例的话，系需要加装啲乜嘢嘅装备嘅咧？ 一般嚟讲咧，如果系住宅楼宇嘅时候咧，就睇下佢高度几高啦。咁如果系矮嗰啲咧，即系喉轆同埋一个手动嗰啲火警嗰啲系统嘅啫。咁啊，基本上就唔系太即系太复杂嘅。 系喉轆同埋系火警一啲，系咪警报系统啊？照明都需要系嘛？ 警报系统即系如果唔系太高嗰啲，就警报系统同埋加喉轆嘅啫。 警报系统加喉轆，咁但系喉轆嚟讲，系咪话都需要个大厦有水箱先做得到啊？ 应该系嘅，应该要有喉轆，除非系太矮嗰啲两三层嗰啲嘅啫。咁但系个水箱个方面嚟讲嘅时候咧，因为如果纯粹喉轆嘅话咧，那个水箱可以系即系唔系话太大个嘅啫。 咁系咪话一定要装喺天台定系点噶？ 呢、這个就反而而家唔系一定系装喺天台，即系你有位置装啊，即系装得到嘅时候，那个位置亦都系适合嘅时候，咁咪 OK 咯，唔系话一定装喺天台嘅。 OK， 咁但系譬如一啲旧楼嚟讲咧，我都见有啲嘅意见就话咧，其实旧楼咧好难负荷到咧要装一个咁大嘅水缸啊，系咪有啲咁嘅事咧？ 嗱，呢个就一定要睇个别嘅楼宇嚟睇啦。咁但係即係我頭先所講，如果純粹裝呢、這個嗰啲喉轆嗰啲水缸呢，係相對嚟講係細好多嘅，即係同現時嚟講嘅時候，連埋呢個消防山嗰啲加喉轆嗰啲系統嚟講嘅時候呢，細好多咁、所以嚟講嘅時候呢， 你如果收到呢啲指令嘅时候，咁咪揾个即系承办商啊，或者嗰啲消防承办商咪去睇一睇咯，睇下可唔可以装得到咯。 嗯，不如讲下即系你头先都讲话，即系呢啲嘅喉辘啊，或者水缸嘅容量啊，都可能同个建筑物嘅高度有关系啊。咁几高先要装大啲水箱啊？ 通常如果六层以上嗰啲啦，咁我谂呢样嘢嚟讲，反而间要睇，即系一定要睇下嗰个楼，即系嗰个楼系做。是不是纯主宅或者商住的或者几高，那我想这个要个别即是个别来看啊。 是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譬如说要装一些的喉辘啊这样譬如说也都有水缸啊水泵这样。要装水泵的话其实是不是有一个供电系统的一个需要的呢？ 我想你如果泵水泵来讲的时候应该都是用这个电来发动的啦，是吧？咁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供电系统，依个肯定。咁你譬如话就算一个警钟嗰啲咁嘅嘢，有好多都有好多设备嘅时候，都系有附带有啲电力嘅要求噶啦。 嗯，咁系咪即系旧楼都系可以做得到嘅事情嚟噶？ 如果你讲俾我听，钱唔系问题，我相信一定做得到，一定做得到添。 嗯。 咁但系你话要几多钱嘅时候咧，就要睇下嗰个楼嘅。楼龄啊、大细啊、高度啊，按嚟做纯住宅，亦或商住啦。咁呢个咧就唔能够一概而论。即系如果你话做唔做得到啦，我相信一定做得到。 可唔可以大概有个即系价钱嘅范围，让大家知道啊？即系可能好多旧楼业主都关注。咁如果我真系要做嘅话，我要夹几多钱呢？ 呢、這个我对唔住，我俾唔到，因为我冇从事呢、這个即系呢样嘢，我纯粹一个即系所谓工程初会嗰啲咁嘅顾问。咁但係我就唔做呢啲咁嘅消防工程，所以我亦都俾唔到一个价出嚟嘅。咁我亦都相信嚟讲嘅时候呢，真係即係你可以搵唔同嘅承办商去嚟投标啦。 嗯，咁係咪一定要装晒头先你所讲嘅喉辘啊，同埋即係警报系统啊，先至叫做符合返法例嘅？有冇其他方法都可以即係叫做去到加强个防火安全？ 其实你防风安全系我睇法系两样嘢，硬件同软件。硬件嚟讲嘅时候咧，就一定系呢啲咁嘅，即系呢啲咁嘅消防设备系最简单嘅。软件嗰方面咧，就反而间人嗰个知识、人嗰个消防意识啊。咁喺呢方面嚟讲嘅时候咧，你如果系即系譬如话政府嗰啲未发出个指示出嚟嘅时候，咁你可唔可以喺个消防安全嗰个意识同埋管理嗰方面？是提升呢、 嗯、 即是你如果那个意思是做得好一点的，你防火做得好一点的时候呢，就算未有这种设施的时候呢，很多惨剧可能未必会发生的。即如果我见到即是听到话即是这一单即是这么多人伤亡的惨剧，如果你的防火意识、消防意识是有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就不应该发生 了。OK， 咁又倾下，不如呢个事件之中啦，咁系涉及一个无牌餐厅嘅，咁但系咧佢又身处一个唐楼，咁首先想问一下咧，其实一个唐楼有冇可能喺唐楼单位入边系申请牌照做餐厅啊？ 我觉得机会就好微啦。 点解咧？ 首先嚟讲嘅时候咧，你嗰座楼宇咧，就我所听到翻嚟咧，我未讲，我所听到嗰座楼宇咧，就系住宅楼宇嚟嘅。 嗯， 咁住宅楼宇嚟讲嘅时候，已经你地契嗰度讲明嗰个楼宇系我嚟做乜嘢用途噶啦。啊，呢个第一样嘢。咁第二样嘢嚟讲嘅时候咧，做餐厅嗰个风险啊，一定系比住宅会高啲嘅。 系。 咁喺呢方面嚟讲嘅时候，仲加埋喺楼上添，喺一楼嚟说。咁做餐厅嚟讲嘅时候，所好可能嗰啲顾客都会多过一个住宅里面嗰、那个所容纳嗰啲人数嘅。咁你嗰个设计嗰方面嘅时候，譬如话走火通道嘅时候，佢设计系俾几多个人去有一次上嚟走嚟嘅咧？ 系。 咁餐厅你如果突然间多咗咁多人嘅时候，咁又系咪合适咧？ 系。 咁所以我会相信咧，如果嗰座楼宇我未去过，我真系未睇，唔知道嗰座楼宇点样。但系如果嗰座楼宇系本身系设计系唐楼，系一个住宅嘅时候咧，我相信就算系申请牌照咧。我机会都话好微， 又或者调翻转咧，其实要做一个餐厅嚟讲，有啲乜嘢嘅消防要求啊？ 呢个第一样嘢就系讲佢位置嘅问题啦 ，location 嘅问题啦，呢、這个 咁當然呢個嚟講嘅時候，亦都要符合翻嗰個即係地契或者嗰個樓宇嘅用途嘅問題啦。咁第二嚟講嘅時候咧，就係睇個餐廳我哋做乜嘢嘅，做乜嘢類型嘅餐廳。咁每一種類型嘅餐廳嘅時候咧，我可能嗰個消防要求都有少有啲唔同嘅，即係要睇翻佢，譬如話佢用一啲咩燃料啊，我嚟做。同埋佢自己本身嗰個餐廳本身嘅大細，咁如果你譬如話大過230個平方米嗰啲咧，可能要做花灑啦。咁所以呢個咧，你做餐廳嚟講嘅時候咧，就要經過一個風險評估。風險評估咗之後咧，就會有個消防規定，要即係呢個發牌嗰個牌照，佢要符合嗰啲咁嘅規定。呢個咧就包括埋即係屋宇署啊，嗰啲走火通道啊，防火間隔啊。Okay.消防嗰方面咧，就有啲乜嘢嘅消防設備、消防系統要加添噶啦。呢啲就發牌嗰啲規定嚟嘅。 嗯，好，多謝你嚇。 Okay. 林振 文，佢嘅消防分部發言人，亦都係咧前消防處處長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大家對於呢個舊樓嘅防火有啲咩嘅意見呢？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聽眾羅女士。羅女士你好， 你好你好， 啊、請講。 啊、我哋咧就喺廟街一棟咧就係、是、超過50年嘅樓，咁咧我哋3-4年前咧，署同埋屋宇署要我哋做做嘅消防嚟安裝嘅啦，去參與呢個咁嘅佢哋嘅要求啦。但係咧，真係咧，我哋咧費盡即係好多揾好多嘅顧問啦，就同我哋做啦。咁咧，你知啦，做咧就唔係話你要做就做，要睇下嗰個樓齡，佢咁大年紀符唔符合佢哋嘅要求。我哋又走去消防處同佢哋講：，哎呀，我話你哋要求唔知幾多千 lift 嘅水，要喺擺喺個天台度，但係個天台承唔承受得到咧？咁咧，佢哋講咧就話唔係啊，我哋一律都係要咁樣嘅。咁講咗好多次，咁後屘咧佢哋降低咗佢哋嘅要求啦。咁我哋都揾到個顧問就同佢講，咁而家咧就要入職俾佢哋，要審批睇下啱唔啱，佢哋即係又做咗好多測試啊，成啊諸如此類啦嚇。咁咧到而家咧3-4年啦，佢都未批到出嚟，話要我哋要點做點做。咁咧顧問咧，我哋已經揾到噶啦。咁咧而家顧問咧係同佢嗰度屋宇處啊、消防處啊，咁喺度入職啊，又點啊改良，而家仲未批到出嚟喎。咁咧，跟住咧，我哋咧就有一個就係垃圾嘅問題。 嗯， 個天台同後樓梯就哇，啲垃圾咧多到不得了。咁跟住咧，入後樓梯又有人啲尼泊爾人喺度佔用喎， okay, 就有四位。 哦， 咁咧就 都驚過2018年12月 一路開始住到而家。咁、 啊、 我哋咧、 okay, 就去想話叫佢哋走啦，啊、但係佢話啊。嗰、那個叫咩啊？難民處揾唔到地方俾我， okay, okay. 我哋唔走。 咁啲個別例子啦，好啦，多謝曬羅女士啦。咁都講到話，即係都擔心到咧，即係啲走廊咧嚇通道咧有啲雜物嘅問題啦。我哋電話1872311啊，轉頭咧就繼續傾下。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Xiu again. 有聽眾問蕭叔叔，我哋英文口語、英式英文口語，我哋如果唔想做一件事，唔係特別意願去做一件事，我哋英文可以點講？如果我哋好直接咧，我哋可以話咧 ，I don't feel like doing it. I don't feel like feel F E E L like L I K E， 即係我感覺上好似唔係好希望做呢件事。I don't feel like talking to him, for example.就係、是、咧，好似唔係好想同佢講嘢住喎咁樣。OK， 咁除咗呢、這個，我哋仲可以話啦 ，I don't fancy doing something， 亦都得。Fancy，F-A-N-C-Y， 即係喜歡或者想做一件事，我哋都可以用 fancy 呢個字。咁都係一個 verb 嚟嘅。OK， 咁例句 ，I don't really fancy doing that。OK，I don't really fancy talking to him。咁咧就係、是、咧、我都唔係好想咁做喎。如果我想冇咁直接咧，我哋可以話咧 ，I'm not really in the mood for something. I'm not really in the mood for it. Okay, I'm not really in the mood for food, for example. 喺呢一個時候咧，就好似冇乜心情咧去想食嘢喎咁樣。Mood 當然係 mood 啦。 好，今日讲到呢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咧，就係關於呢個舊樓嘅防火問題啊！嗱，見到今次咧就係一棟樓宇咧就係涉及咧呢個嘅所謂三無嘅大廈啦，即係冇呢個嘅業主立案法團啦，冇居民組織啦，亦都冇管理公司噶。咁頭先咧亦都同唔同嘅聽眾啊，同埋嘉賓訪問都知道咧，咁係要一啲嘅舊樓去到達成曬所有嘅一啲消防相關嘅法例要求咧，譬如話裝水箱啊，去到做呢個消防喉轆啊，都可能有困難嘅。咁點樣幫呢啲嘅舊樓嘅業主？我哋电话旁边请嚟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啊，陈恒斌你好， 你好卢宇光。 以你所知咧，其实有几多嘅即香港啊，有几多嘅大厦咧系一啲咁样嘅三无大厦啦，咁佢哋去要做一啲消防工程，可能都好困难嘅。 嗱，数以千计啦，因为香港咧差唔多有5-6千座呢啲旧楼嘅，咁当中咧都系有三分一咧系冇即系三无大厦嚟嘅。咁呢類大廈呢要去進行工程呢係有相當大嘅困難啦，咁因為裡面啲業主又未必喺度住，然之後呢嗰啲即使唔喺度住嘅業主呢，其實佢哋都冇乜興趣去處理呢類問題。咁就算有興趣嘅業主都好啦，因為都好難叫齊啲業主大家一齊去組織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去做呢個合約啦。咁另外呢就係、是、有啲大廈個工契呢出現咗啲問題，咁想組織業主立案法團呢亦都係好困難嘅。咁我過去呢其實都建議政府呢就係、是、可唔可以修改現時嗰個條例啦，係由屋宇署，好似屋宇署咁樣，佢哋係可以入場去幫手處理呢類大廈嘅。咁如果消防處佢可以直情係委託承建商幫呢棟大廈呢去做一啲消防嘅設施呢，我覺得是有助於完成消防嗰個安全嘅要求嘅，咁但係即係時時都未有呢類嘅建議落實啦，咁好可惜咯。 係，其實咧即係都不過，如果你咁講咧，因為即係睇翻好多人都會認為咧消防安全啊，即係一個大廈嘅消防安全可能即係業主嘅責任啦。咁其實而家已經有一啲嘅消防相關嘅一啲工程嘅一啲資助嘅計劃啦。咁其實係咪足夠咧？還是頭先你所講真係要消防處去到主動揾人去做先至可以幫解決到個問題咧？ 其實有資助係重要嘅，只係解決咗問題嘅一部分啦。因為嗰啲可能係即係俾一啲老人家佢哋冇任何收入，咁有啲資助係可以幫手。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冇法團咧，就冇一個法人代表去代表嗰棟大廈咧去做維修，因為要簽合約啊，或者係要招標啊等等咧，都需要有一個法人代表去做噶嘛。咁如果冇呢個法團，基本上就冇辦法完成到呢個要求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其實。過去爭議唔少呢就係裝水箱嗰個問題啦。咁因為天台或者係舊樓呢要搵地方裝水箱，其實都係即係非常之困難嘅。咁過去呢我就倡議呢消防處同水務處大家係咪可以合作呢，咁就係一啲舊樓譬如話6層樓高嘅大廈可以容許水喉直接接駁落消防系統。咁就唔需要加水箱咁樣，因為香港嘅水壓呢其實普遍都去到10幾層樓嘅，咁去到6層樓呢基本上係赤赤有餘啦。咁若果呢啲大廈可以豁免裝個水箱，而直接用個街水駁咗落去個消防系統裏面呢，咁其實亦都係可以令到整個工程係簡化咗啊。咁但係即係過去部門之間，你知道都係要合作係好困難嘅。佢只係答應咗去到3層樓高就可以直接駁街喉，咁但係再開展落去咧，呢一方面工作佢就停咗咯。 使唔使涉及修例啊，陳友斌？ 呢一方面咧，我就覺得係唔需要涉及修例，係好簡單、好、快脆。反而如果要消防入場去幫手完成呢類嘅消防安全令咧，就需要修例咯。 OK， 另一个问题咧就系而家即系今次嘅唐楼大火之后咧，咁消防处同埋屋宇署都讲紧就话目标喺今年年底之前咧就巡查晒咧就系2500栋啊60年楼龄或者以上嘅大厦，咁大家就计一计啦，话其实而家距离年尾都真系得翻个半月嘅啫，去到巡晒2500栋系咪可行咧？ 其实我觉得巡查完再巡查，要求完再要求， 冇乜意思㗎啦，因为政府基本上都掌握咗有边啲大厦係需要做但係未做到嘅。因为呢啲大厦呢好多时都已经出咗命令，但係呢因为冇人去執行个命令呢而一路放住咗喺度。咁所以我觉得巡查就冇意思，而家係缺乏嘅就係点样去推动呢件事去做囉，而唔係再去巡查。咁巡查返嚟又点样去做呢，係咪即係根本上就唔係解决緊个问题嘅核心，而係继续喺度抌时间囉。 但係连即係巡查譬如今次涉事嘅楼宇啦，连巡查都未做到喎，咁当然就冇人能够即係提供一啲消防嘅意见俾呢度楼啦。 但个问题係而家有好多巡查咗都未做到嘛。 嗯，咪就係囉。 即係个问题就係如果你巡查咗更多出嚟跟住去做，咁係咪真係做得到呢？我有呢个疑问囉。另外就係消防公司嘅数量其实係得好少㗎咋。香港实质上做呢类旧楼嘅消防公司呢係即係係非常之有限嘅。咁一下子出咁多命令呢，好多消防公司应接不暇。咁所以消防部门如何去招聘更多人去加入呢个行列，然之后帮大厦去解决呢个问题。我觉得呢个 就 係 一 个 重点问题。好啦，多谢晒陈恒斌，就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啦。听至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而慢线内湾仔之路咧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近住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虎山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现时翻去将军澳方向正常，但系出九龙方向多车啦，龙尾近体育馆。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环科国际、海龙控股同埋善碧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永耀集团控股、华益金控、中国支付通、辉煌科技同中发展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38，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8，人民币6.55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港金报17,460元，比上日收市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12美元，卖出1,886，啱啱转咗卖出价1,887.12美元。港汇指数102，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报告一啲交通意外嘅路面消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过咗豪景花园。重复一次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封闭咗部分行车线噶，龙尾已经过咗豪景花园。而家反方向屯门公路入去屯门啦，近住深井呢段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喺丁九桥面。至于较早时在旺角亚街老街和弥敦道交界啦，就曾经有交通意外啦，清了长一阵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是比较车多繁忙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窝打路道口。另外咧就是太子道西，因为路面下陷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的慢线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咧，请小心注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啦，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东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都系比较多车噶。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

所以咧话而家咧需要讨论翻关于治港者标准嘅一啲问题。咁佢就话咧，因为香港咧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嘅部分，要求治港者必须系爱国者。是天经地义，咁所以呢亦都讲到话啲公职人员呢需要拥护基本法啊，效忠特区啊等等，同埋讲到话早前人大常委会就住立法会议员资格嘅一啲决定呢，以至到呢就係取消几名嘅立法会议员嘅资格呢，正正呢就係讲緊呢个问题。佢讲到一句说话就话，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呢个系一国两制下嘅一项政治规矩，而家呢亦都已经成为一项法律规范啦。咁佢呢番嘅言论呢，都有几名嘅嘉宾呢都系有类似嘅表述啦，包括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勇呢，佢都讲到话基本法嘅原则呢系以爱国者为主体嘅港人治港，唔做损害香港利益嘅事等等。陈志杰点样睇今次呢，即系出席呢个嘅高峰论坛嘅嘉宾，即都多位咧都提到话，即系爱国者治港呢回事啊。 首先呢个论坛咧，令我谂系一件旧事，就系喺2004年出现嘅爱国争论。当时系都有好多嘅俗称嘅护法啦。咁当年嘅内地学者嘅名同依家唔同嘅，咁有施伟云教授啊、邵添任教授啊等等等等啦吓。但系讲嘅嘢咧个信息同埋嘅主旨都有啲似曾相识，咁就係爱国者治港。咁咩叫做爱国者呢？咁样既然要正本清源呢，不如大家睇喺一位人士叫做邓小平，1984年6月22日、23日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及香港知名人士、中事员等嘅谈话要点。题目叫做《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先生在里面就有讲到，真的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去治理香港。那什么叫做爱国者呢？以下是直述：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如果按照我对邓小平先生这段说话的理解呢，应该其实爱国者的定义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啫，不要求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等等。 咁你觉得呢个时候，你头先引述阿邓小平嘅说话咧，其实今日咧特首林郑月娥咧喺佢嘅讲话之中都有提到嘅。咁佢就以邓小平先生嘅说话咧嚟到做一个引子，讲翻咧就系人大常委会早前咧就住议员资格个决定咧，咁就系叫做系符合翻即系基本法对于立法会议员嘅要求啦，同埋咧。佢話：只要認真咁學習呢兩段説話咧，近日任何咧一啲批評人大常委嘅決定嘅理據咧，都會不攻自破。睇嚟咧，佢哋都係用緊鄧小平嘅説話咧嚟到證明而家嗰個嘅人大決定啦，同埋而家嗰個政治嘅局勢。 喺文本分析嘅學術研討裏邊咧，有一個幾得意嘅現象嘅，真係各説各話。邓小平先生篇文章咁啊，你引用邊段點樣理解佢咧，都可以作一番嘅學術討論嘅。但是似乎爱国者为主体治理香港，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呢，应该就是讨论其中一个话什么香港人有资格管治香港的核心。那这件事由邓小平先生讲过啦，去到其实97年呢，当或者90年基本法颁布呢，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做过一个的全国性的普及教育，有关基本法的都有讲过，当时是施伟文教授。咁去到2004年啦，爱国论争啦，当时香港有政治争拗啦，咁就好容易叫爱国又讲过一轮。咁去到就算07年八双普选啦，14年啦又讲过，咁到依家再讲多次。咁所以睇嚟 而家再讲呢，係啦。 我会觉得第一咁梗係经过数十年嘅讨论，北京可能觉得仍然未能够符合到爱国者为主体治港嘅呢个意思。咁所以就讲完再讲，讲到三年再讲，讲落去啦。咁第二就系话要留意一下内容同埋措辞。中国宪法呢个字咧， 嗰個嘅出現頻率係幾高嘅，係咁呢個係同零四年有啲唔一樣嘅，係。 好啦，我电话是1872311，大家睇对于今朝早啊呢个基本法相关嘅高峰论坛有冇啲咩嘅意见呢，都欢迎打嚟呢参与我哋一起讨论㗎。嗱，电话旁边呢就请嚟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啦。梁家杰你好。 你好。 嗨，大家好。 你点样理解呢，就是从港澳办嘅官员啦、中联办嘅官员啦，以至系基本法委员会嘅副主任都提到爱国者治港呢个嘅论调，你点样理解呢？ 我的理解咪就是他将这个爱国者这个概念呢，其实是可以根据一时三刻他们的即政权的需要呢而给予他一个意义呢，像呢就是爱来筛选一些即是叫做忠诚的、可以选举参与选举或者做出任公职的人员啦，我想应该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整个爱国者那个讨论的核心啦。 其实他们去讨论到爱国者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的背景的，刚才讲啦，特首所讲的爱国者呢就是引述邓小平的一个的言论啦。张晓明呢就提爱国者呢就是讲话，因为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所以要求治港者必须是爱国者，是天经地义。咁跟住呢去到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勇就咁讲呢，就话基本法嘅原则就是以爱国者为主体嘅港人治港，唔做损害香港利益嘅事。咁其实是基于呢啲嘅前提呀，或者是根据呢嚟到讲爱国者，你又点睇呢？ 冇嘅，呢個就係、是、個即係、就是、我哋嘅宗主國啊，即係而家喺中國共產黨管治之下咧，咁佢係有完全嘅話語權咧啊，咁就你都可能有留意到今日張曉明副主任佢嗰個發言裏面嘅第二點咧，其實有講就話基本法係一部活的法律啊嘛。咁佢话呢个咧系可以要适应吓，即系香港实际嘅情况嘅咁样。咁其实简单嚟讲咧，就系而家即系讲2020年啦吓，讲嘅爱国者咧，同我谂1990年颁布基本法嘅前后，或者1997年嘅前后。尤其是頭先大家都不斷引述鄧小平先生嗰啲講嘅口中嘅愛國者呢，我相信已經係有咗一個好不同嘅內涵，同埋呢係賦予一個不同嘅意義嘅。 嗯，你覺得有咩唔同呀？ 我諗唔同咪就係、是、你就算你回歸23年，咁你民主派都係可以喺議會兩級嘅議會參與啦，係咪？咁、但係而家呢就已經係 DQ 你四個議員啦，立法會議員啦，咁亦都仲係喺民主派嘅召集人胡志偉議員呢，係將話說在前頭，話其他人都會總辭嘅情況之下呢作出呢個決定嘅。咁即係你咪睇到，咁可能喺1997年嘅愛國者啊，同2020年嘅愛國者呢係即係嗰個涵蓋嘅範圍呢收窄咗好多囉，係咪？ 你自己又點樣睇呢？你覺得民主派愛唔愛國呢？或者係你自己贊唔贊成愛國者呢個論法，你呢個論述呢？ 其實我諗中國特色嘅一啲咁樣嘅概念呢，就係佢冇客觀準成嘅。就係、是、最主要就係揸住權嘅嗰個人呢，佢係用呢一個咁樣嘅標籤呢嚟到作佢一時三刻啊嗰、那個政治上需要嚟到搓圓暗扁㗎嘛。咁呢個就係嗰、那個情況啦。咁但我反而今日我就好留意到呢，就係、是、張曉明副主任呢，佢就似乎喺呢一個相對係比較官式嘅場合，用佢官方嘅身份呢係講明呢，就係、是、要緊急地呢係去改革嗰個司法啦。咁即係呢個呢，我諗就係、是、已經叫咗陣㗎啦。咁大家可能都應該明白啦，即係我哋行緊嘅呢套即係 承襲自英國殖民地主嘅普通法咧，其實核心中嘅核心，我哋係要限權噶嘛。 嗯， 即係我哋用法律嚟限權嘅，即係限制公權力嘅意思係嘅行使。咁即係所以你係靠限制公權力咧，而係去保障人權同埋自由噶嘛。咁但係咧，我哋宗主國行嗰套咧就完全唔係嘅。咁就因為佢係法律係要為個黨服務嘅，係要鞏固共產黨嘅領導噶嘛。佢係要配合共產黨嘅施政啊，就將佢係穩定佢嘅政權嘅。咁有今日好多記者朋友咧都喺度好關心，香港人都好關心啦。我相信就係既然佢講咗呢一篇紅文之後，其實跟住落嚟會點樣發展呢？咁樣咁我覺得嗱，如果既然而家中共中央我哋嘅宗主國嘅執政黨咧，都已經係好清楚咁樣宣示咗其實而家都係經人直接講㗎啦，你睇而家即係譬如 DQ 四位議員啊，又話要取締支聯會啊，又 DQ 咗兩位教師啊，等等等等啦嚇。咁即係我覺得咧，就而家嗰個跟住嚟嘅發展，你咪諗，即係喺內地嗰啲法律專業同埋嗰啲法庭係點樣嘅，你咪大概可以猜度到一二咯。 Okay. 即系譬如你话律师系要司法部按年发牌嘅，法庭系有党委书记去确保法庭嘅判决咧系不会歪离党嘅方针政策方向嘅咁样。咁呢啲会唔会就系透过将来司法人员嘅推荐委员会啊，即系透过法庭嘅嗰个组织啊，系将佢践行于香港咧？ 咁咯。啊，梁家健都留意到咧，譬如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咧，都有就住愛國者治港咧做一啲嘅展示嘅，就係講到話咧，要求愛國者要求治港者要真誠咁擁護基本法同效忠特區咧，係特區嘅行政、立法、司法同公職人員都必須遵守嘅政治倫理。咁都可能暗示嘅講緊，即係司法界嘅人士啊，即係可能包括法官啦，都要咧就係以即係愛國者治港咧嚟為一個嘅遵守嘅一個政治倫理啊！你覺得個影響會係乜嘢咧？ 呢個咁嘅論述咧，喺2014年嘅國務院白皮書咧，即係就住基本法實行咗即係咁多年咧，係作出一個總結咧。佢當時都有提到嘅，就係即係法官咧。都是整个建制的政府的一部分咁啦，当时已经引起了一些坊间的讨论的啦。咁其实今日呢就只是讲得可能更加清楚啲啦。咁我諗张晓明副主任呢就话嘛，当你讲自由人权法治的时候呢，定之前加个爱国两个字嘅係咁。咁即係其实佢係意思就係呢个爱国嘅愛國者嘅要求咧，係會喺選拔法官嘅過程之中咧，係作某一種嘅一個介入啦嚇。咁呢個係我 但係而家即係譬如司法人員有一啲推薦委員會啦，咁就即係再經過即係行政部門啦，咁有咩把關你有咩嘅即係依機當中有咩程序啊？你會擔心會加入一啲即係愛國者嘅一啲考慮喺當中咧？ 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咧个组成咧，就里边除咗首席法官啊、高院啊、同埋两个律师会系有代表咧，咁佢仲有一啲特首委任嘅人员嘅。咁譬如佢系咪可以透过呢一个修订一下呢个推荐委员会嘅组成嘅人员？是去践行这个新的爱国者标签的要求呢这样。那就是譬如我们早两个礼拜先讲紧，譬如你在清华大学的那位申作军教授来了香港大学，那我们会不会都是想香港大学都很快会有党委书记的设立呢？那如果是，那会不会在法院都会有呢？就算你不用这样的名分啊， 即係但係可能係有呢個黨委書記之實咧，咁呢啲我諗我哋慢慢睇下睇下點啦。不、 okay, 過我哋要有啲警惕咯嚇。 嗯啊，阿陳志傑 係啦，阿梁家傑啊，其實咧喺零四年嘅愛國爭論咧，我記得你當時都係大律師公會嘅執委，咁所以類似好多嘅俗稱嘅護法。或者是中央駐港官員講基本法啊，講愛國啊，可能你都不是陌生的了。想問你一個比較即是個人感受的問題啊。咁當年我哋睇嘅係邵天任啊、施偉雲啊，或者係夏勇啊咁。咁依家睇嘅係田飛龍啊、張勇啊、陳東。你覺得呢兩代都係講基本法嘅俗稱嘅護法嘅感覺係點咧？係一路走來都係呢班人咧，定還是紅即係比較更加硬咗咧？係佢哋係？ 我谂系当年嘅护法咧，就佢哋嘅即系法学嘅素养啊，系比较坚实嘅，同埋咧就佢哋都有一啲底线咧，即系唔想系做政治嘅喉舌嘅。 系 咁，但系今日咧，我嘅感觉咧就系呢啲新一代嘅护法咧。其实是冇咩底嘅，即系个底嘅意思，即系佢唔觉得自己系需要服侍自己嘅法律专业啦。咁变咗佢好多时咧，就系将一个政权想佢哋表达嘅嘢咧，就系用佢法律身份嚟到去讲出嚟咯。 好，唔该晒。 咁另外咧，阿梁家健，我都仲留意到有一点咧，就系、是、论坛上面多位嘉宾咧都提到咧，即系宪法与基本法嘅关系。譬如话乔晓阳咧就系、是、提到呢、這个基本法系授权法，即系中央授权俾香港做高度自治啦。而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勇咧就讲到话，即系中央咧系有呢个基本法嘅即系监督权啊。基本法系喺中央嘅宪法底下，你会又会认为即系表达咩信息咧？ 即其实简单一句啦，就係、是、中央已经完全唔觉得有需要即係办呢，佢係会约束自己嘅无上权力啦、因为即係中央係的确係有一个高度集权嘅安排，而且佢係冇制衡㗎嘛。咁佢即係而家係承认咗囉，即係咁如果係一国两制其实好难继续㗎啦。 好啊，多谢你啊梁家杰， 多谢你， 听到你先，多谢你， 拜拜。 梁家杰呢就係公民党嘅主席嚟㗎，我哋嘅电话係 1872311， 转头返嚟呢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转头再见。 叶耀拥护基本法，认为张晓明所讲的司法改革是改善法庭运作和重新检视司法体系等。英国房屋大臣郑伟琪形容，假如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在国家面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这个时刻，希望获取另一次独立公投的机会，就是自欺欺人。郑伟琪话：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早已经答应，2014年决定苏格兰系咪独立嘅公投，系一代先至会举行一次嘅公投。现时要求举行另一次系不切实际，只系分裂国家嘅图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早晚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系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去荃湾咧，深井段有意外啊，好塞车啊，而家龙尾去到小榄嘅。屯门公路去荃湾，即系出九龙方向咧，深井段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去小榄附近。而反方向咧，沿住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至丁九一带咧，而家都系相当繁忙，龙尾去到长青隧道，所以现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的措施，咁塞紧车的朋友要忍耐一下，或者试下改路行啦。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都多车嘅。咁而家东隧九龙入口去港岛咧，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 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天美道同埋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慢线去湾仔之路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就塞到去浙江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的支路龙尾就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现时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都多车的，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港岛北角塘水道近住英皇道因为有工程啦，交界位那里就多车啲。九龙方面，太子道西部分路段因为路陷，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部分的慢线封了路，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现时就观塘道近住彩石里那段来往方向仍然是相当之繁忙的。去油塘方向即是东行线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西行线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新界呢现时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就多车的，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排到去大围。咁晚间工程方面呢，提下大家啦，山顶道今晚有工程，咁喺今晚嘅十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山顶道近住纪利民道交界嗰度呢係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如果大家今晚会揸车经过山顶道要特别留意啊。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小宝与文迪目前集结在广播道附近，预料在短时间内就会登陆香港电台第一台。受小宝与文迪逐渐逼近的影响，香港电台第一台会受强烈的笑声侵袭，市民应该留在收音机旁密切留意。听住小宝与文迪，小心自己笑到无力。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風，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就係今朝早舉行嘅呢個由特區政府主辦嘅呢個基本法三十週年法律高峰論壇啊。咁剛才都提到咧，就多名嘅嘉賓，即係一啲嘅內地嘅前任同現任官員，都提到咧話要有一個愛國者治港嘅一個正本清源嘅一個做法啦。咁啊，剛才咧我哋訪問咗公民黨嘅主席梁家傑啦，阿陳志傑又點睇咧？ 其实有关爱国者的定义和标准呢，除了邓小平当年的说话呢，后世的演绎都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会跟听众分享2004年的故事呢？因为2004年就是回归以来我印象中首次中央政府的学者啦，或者是内地驻港的官员啦，非常高调地大规模讲什么叫做爱国。当时新华社啊、人民日报都是这样发表文章去讲的。咁當時都有啲嘅內地嘅評論咧，就會用鄧小平嘅説話去講究竟乜嘢人係不符合治港條件，因為鄧小平嘅説話其實係都幾係原則性嘅，譬如話港人治港嘅界線啦，就愛國者治港啦，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呢啲啦，係。咁2004年當時咧就有一個嘅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的社评，就利用邓小平的说话呢，就再细致地界定乜嘢人是不符合的，包括回归后不断与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角力， 反对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当时是2004年，组织或参与反对中央政府的活动。跟住呢样，听众可以留意啦。黑球外国政府干预香港事务， 都正正系今时今日咧，一啲即系亲北京或者亲建制嘅人士咧，经常会我嚟即系形容一啲即系唔爱国啊，或者系一啲反对派议员嘅情况 啊。系啊，有时做学术或者历史研究咧，睇翻啲文章咧，再对比翻依家嘅事件咧，都有有趣嘅发现都有。 咁你又点样睇？即系当年啊，即系2004年嗰个爱国论争就系。在这个23条立法失败之后今时今日2020年有了国安法也都有了即去年好一个好激烈的一个反修例的冲突你又觉得两个时空又怎样比较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个类比都挺相近的当时2004年的外国论争就是2003年的国家安全立法未成功之后的今次咧，虽然话有国安法，但系个背景都系2019年嘅反修例社会运动，中央政府觉得局势失控之后咧，要所谓收拾残局嘅行动嚟嘅。 好啦，我哋电话1872311啊，咁我哋都听听众嘅电话先。有听众方女士喺电话旁边，你好， 你好， 系你好，系主持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就系话爱国咧系爱到咩程度先至系爱呢如果外国有啲本身国家有啲嘢唔系咁 OK 嘅，咁系咪唔可以讲咧？即系话拥护到一个地步，就算错咧都话啱嘅，唔可以讲啲负面嘅嘢，唔可以向人讲，咁系咪又系啱嘅咧？咁譬如好似我妈妈咁都好爱我噶，咁我哋成日都会提佢，唔系、你唔可以一个插刀又插好多个噶、你咁样唔得噶，你会害死人噶，你害死自己噶、咁我哋都会讲啲对佢嚟讲系反对嘅说话，咁系咪代表我哋又唔爱佢咧？又或者系点解会揾其他嘅国家去对自己嘅即系中国有啲咩嘅反对？我会觉得系如果阿妈系唔系都打仔？是不是都、即如果我的意思阿妈是很爱的仔个仔是会知道是不会找人去帮拖咯。如果有一日阿妈就嚟打仔打死了那么我仔都会打电话报警阿妈打到我就嚟死即虐待我了那是不是应该是不是这样又不爱阿妈呢即我是问一个问题。 好啊多谢晒方女士的电话。听到一位听众有黎先生在这里。黎先生你好。 你好。刚才你位嘉宾主持呢讲邓小平几时讲啲嘢怎样咩理论咁定住，我想問佢，咁當年啊，鄧小平講嗰啲愛國者，即係當年嘅民主黨，同今時今日嘅民主黨都唔同啦。當年你都淨係話唱衰香港，今時今日你淨係制裁香港嘅叫人。你唔好同佢講話同一樣喎、 好，咁所以都覺得係，都個社會氣氛啦，政治氣氛都係出現咗變化咧，所以係咪就會令到咧呢個愛國論嗰個嘅討論啦嚇，亦都係出現咗一啲嘅變化咧？咁正如即係張曉明所講，即係呢個基本法都係活嘅法律啦，係咪即係係時候都要做更加多嘢去到即係嚟叫做建立好呢個愛國嘅論咧嚇？陳志傑。 因为咧法律同埋政治论述又有啲似又有啲唔似嘅系，如果你话真系有啲嘅行为系牵涉到叛国或者好实在想推翻中央政权嘅话咧，我相信现行香港法例咁当然立咗国安法之后更加有法律啦 ，OK 都可以让执法机构去执法嘅系。咁所以你话将依家嘅政党同几廿年廿几卅年前嘅政党去比，咁所以就要细致地睇下究竟当年做啲乜嘢吓。咁当年其实香港社会80年代都有人唔赞同所谓回归嘅吓。咁当时嗰个香港仲系喺港英年代，都唔系喺中国嘅主权之下。咁当时嘅形势系咪比依家更加冇咁复杂咧？吓，邓小平嗰代嘅国家领导人。同依家嘅國家領導人處理香港係咪冇咁複雜咧？好難去咁樣直接去比較。當時有當時嘅複雜嘅嘢都係。 好啦，轉一轉話題啦，不如都講講係支聯會啦。咁、大家都關注到咧，就係港區國安法生效咗之後咧，究竟呢個支聯會啊，咁佢嘅綱領其中之一咧，就係講緊係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呢、這個嘅支聯會31年啦。咁究竟係喺香港仲可唔可以繼續去到運作咧？咁或者係做唔同嘅事嘅時候，會唔會都受到一啲嘅掣肘咧？嗱，見到咧最新嘅情況就係咧，出年2月就係呢個嘅維園年宵啦。咁 今次呢其实已经冇咗干货㗎啦，得返湿货嘅摊位嘅啫。咁今日起呢就係、是、一连两日呢就係、是、公开竞投。咁见到支联会呢就係、是、投到三个摊位嘅。咁但係呢就係、是、根据支联会嘅秘书蔡耀昌所讲，咁就话呢食环署就未係好似以往咁样同佢呢就即时签约落实啦。咁反而呢就係、是、有职员呢就带佢去一间房啦，咁就话要重新考虑佢嘅投标。咁又话叫佢呢就係听日呢就再去到湾仔食环署嘅办事处再去交代详情。咁食环署就表示呢咁就係话要向蔡耀昌攞更加多嘅资料啦，去到了解情况再作决定。咁但究竟要攞咩资料呢佢就未具体回应。咁另一方面啦，咁见到最近呢就係有一位嘅人士就係、是、呢全国港澳研究会嘅理事，亦都係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啊。咁早前呢就係、是、一个报章度撰文啦，咁就讲到话以一啲咩方法嚟形容支联会呢，就话佢呢係以爱国民主为名从事颠覆性嘅政治活动，话支联会咁样做啦。亦都讲到话呢支联会係违反咗多个嘅本地法律，同埋呢亦都违反国安法，话呢建议係检讨佢嘅行为呢喺本地法律上面嘅违法性，同埋启动穷尽本地嘅法律资源去到加以检控同惩治。咁啊陈志杰点睇呢？ 首先支联会做嘅嘢呢都好多年啦。如果由1990年第一次纪念嘅烛光集会计起呢，咁到2020年都真係30年。30年以往做嘅嘢突然之间话其实你犯错法好耐㗎啦。咁都几令人惊讶嘅。 咁系咪真系以前睇漏咗，而家就要去严格翻去？ 睇漏三十年， 咁、我哋不如都揾嚟啊！支联会嘅主席李卓人一齐倾下。李卓人， 系你好， 系先讲讲关于即系维园嗰个摊档先啦。咁你自己对于呢、這个今次即系要再提交多啲资料嘅一个处理方法，你有咩嘅反应啊？ 即系我觉得系，即系而家系咪啲下边嗰班公务员啊，而家觉得自己好难做啦、 嗯， 有啲嘢。有啲政治性，佢都唔知點處理，就要可能要請示上司啊，或者話係、哎、早知我唔好孭飛啊，依啲嘢咧就等上司孭飛，或者唔知去到邊個層次去孭飛，咁啊所以拖住先。但其實佢拖住先咧，最後佢用嗰啲理由咩核實資料嗰啲咧，其實大家唔使真係認真去聽嘅，因為點解咧？最後五點鐘我哋已經係簽咗入合約噶啦。咁咧，其實因為佢哋本來就話聽日。再同我哋傾，就話要睇下啲咩資料要我哋再提交。咁、我哋都係一頭霧水啦，根本即係我哋投標投咗咁多年，其實即係你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即係政府個運作角度去睇，你都會期待支聯會今日都會出現去投標啦，因為我哋唔係第一次投，投咗30年，做足呢個維園做咗咁多年，舊年我哋都有照做㗎，因為咁。舊年大家知道個爭議就係冇乾貨，咁我哋照搞濕貨，而我哋搞濕貨咧。我每朵花都代表一个维权人士，系即系变成有一个好清楚系一个教育嘅，系人权嘅教育。咁我哋个花系赋予一啲嘅意义俾佢啦。咁我哋旧年都咁做咯。咁如果佢今年其实都应该期待我哋咁做啦。咁唔知点解佢好似即系好突然间唔知点算好啊？我唔知系因为田飞龙件事啦，定系因为佢本身嗰、那个揾唔到话事人咧？琴晚啊，咁最后咧就不过最后经过今日之后，佢本来话唔同我哋签合约，咁后尾五点钟都签咗噶啦。 但我想问食环署有冇话要求你哋提供乜嘢资料啊？ 冇嘅，完全啊，我哋冇再提供资料嘅。其实所以其实提供资料嗰个只不过幌子嚟嘅啫。咁啊，即係然後跟住我哋唔係話我哋提供咗啲資料俾佢，然後五點同我哋簽合約，而係跟住落嚟就話啊得啦，五點鐘過嚟啦咁樣。咁啊五點鐘就簽咗啦，我哋已經 嚇。咁、你都會唔會即係覺得係好似以前不嬲係支聯會去投檔都係非常順利嘅？咁今次發生咩事咧？究竟 唔係即係我覺得真係而家好即係我覺得我同情啲下邊啲前線公務員，因為佢哋都即係而家根本所有啲嘢。政治化，然后政治行先，然后你唔知佢哋觉得而家做公务员好似要踩地雷咁样样，你唔知边单嘢踩正个地雷，咁啊不如稳阵啲啦，即系唔好我孭飞，即系我觉得而家嘅心态完全系变咗系咁样，咁而呢个心态咧，点解会出现咧？就根本而家香港即系成个特区政府系即系乱晒龙，同埋亦都系大家成都睇到啲嘢无端端将啲嘢咧。 係去勾連咗去政治嗰邊去打壓。咁佢有時可能佢都唔知道，喂，可能呢單嘢支聯會今年我嚟打壓對象我都唔知喎，咁我不如我問清楚啲啦。所以即係我諗而家個處境係完全一個混亂嘅狀態之下，同埋好政治行先完全政治打壓嘅一個氛圍之下咧，出現呢咁嘅情況啦。 嗯，不如同你傾翻阿田飛龍篇文啦。咁啊，佢都講到話咧，就認為支聯會咧就係違反咗多個嘅本地法律，同埋咧亦都違反國安法啦。咁包括咧就話支聯會咧係煽動仇恨啦，又話咧就係做好多嘅未經批准嘅非法集結啊，亦都講到話咧係做一啲嘅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啦。咁係一個即係社團條例上面禁止嘅一啲情況，要即係可以被取替啊！又话咧系即系国安法方面咧，又话你哋接受唔同嘅一啲外部势力嘅捐助啊，同埋咧就系即系煽动仇恨情绪啊，你哋嘅纲领咧出现咗问题啊，咁你又点样逐一回应 咧？我谂即系首先未逐一回应之前咧，即、就、系、是、我觉得系而家成个即系田飞龙嗰啲思维咧，其实系好大陆嘅思维嘅。即係大陸法制嘅思維，點樣大陸法制思維呢？其實香港而家都變下都係變咗咁。其實你好多見到呢，係首先我要定咗你罪先，然後我定完你罪就諗下，喂，拗頭啦，喂，揾咩證據去砌你好呢咁樣。但唔好理咁多，定咗罪先。咁而家係成個思維嘅做法呢，就係、是、完全大陸嗰種打壓維權人士嗰種做法。早知我見到你個人係譬如話最近有一個叫張寶成。佢有2000個 post 啊，喺 Twitter 嗰度啊，佢話佢鬧咗你整咗2000個出嚟鬧政府，所以我而家捉咗你啦咁樣。即係其實佢哋嘅思維就係我要對付你，我定咗你罪，然後跟住就去炒作啲證據啦咁樣。咁田飛龍都係咁啫嘛，即係佢想砌支聯會，咁所以咧佢砌到嚟咧就話本地法例又用得，國安法又得，咁亦都係。其實而家最近成個特區政府都係咁樣樣，所以交叉運用嚇、即係快必嗰啲，煽動意圖，咁所以今次田飛龍都有提叛逆話煽動意圖嘅。就算我哋支聯會三十年來所做嘅嘢，其實都係一路堅持緊五大綱領，亦都係用和平非暴力嘅方法一路去推動啲運動啊。當然佢話非法嘅，其實我哋從來冇非法過，除咗話今年嘅六四。夾硬因為佢唔批我哋，咁我哋就每個人攞住個蠟燭入去維園， okay. 其實都唔係非法㗎。我攞蠟燭入維園，而家都係當然打緊官司啦。即係其實我哋一路做嘅嘢咧，係以前一路冇嘢㗎。即係我哋唔係加咗碼，我哋係保持我哋過去堅持我哋過去嘅工作。咁然後你想溝叉啊，用本地法例又想搞下你啊，本地法例搞唔夠皮啊！用國安法啦，國安法裏面咧不如砌你顛覆國家政權罪啦，因為如果用翻大陸嗰種嘅諗法，想定你顛覆國家政權罪咧，佢咪話你結束推動民主、爭取民主嚇，佢裏面嘅嗰個文章你有講噶，就顏色革命咁樣，咁爭取民主就等於顏色革命，咁係咁簡單啫，你唔使有行為嘅，即係佢哋嗰啲唔係諗你有乜嘢行為。早知佢想定你罪咧，佢就夹硬嚟。 咁 但系 系你出人啊，系 系 阿陈志杰同你倾下。 其实咧，头先提到食环署嘅例子咧，都系冰山一角嘅。当一啲好正常嘅行政程序，如果要谂多两谂，系咁向政治方去谂咧，都可以好多嘢嘅。咁支联会嚟紧有冇谂过喺边啲范畴会遇到同样嘅情况咧？例如公司条例。啊、即系支联会系应该系按公司条例注册成为一个组织系，咁惊唔惊？譬如话公司条例执行方面又查到好严啊，咁跟住第日可能啲建筑条例又查到好严啊，咁咧？ 唔系，其实即系我哋呢啲都系譬如话我哋六四纪念馆咁样样，咁我哋都担心唔知佢第日又会啲咩搞，因为已经个业主立案法团又话要即系啲人攞身份证先可以上去啊，咁嗰类嘢，即系其实喺层层嘅。一啲嘅關卡法例，咁同埋老實講，即係而家大家都知，即係有時我哋銀行嗰啲，我都唔知佢哋即係而家亦都係一路可能會再查得嚴啲啊！我哋覺得我哋當然嗱，裏邊有一個指控咧，就話咩勾結外國勢力啊，咩收受外國捐款，呢啲係誣衊嘅，因為支聯會好清楚，我哋 每一年有一年即係嗰個六四燭光集會咧，如果我哋集到會咧，其實一次係可以捐到係一百幾萬到二百幾萬。咁我哋每年嘅經費係百幾萬，一百七十萬。咁所以其實如果每一次一個維園嘅燭光集會，再加埋我哋年宵攤位嘅籌款咧，香港人點點滴滴撐我哋咧，係已經一路以嚟都係咁樣樣，從來咧。就唔係話有啲咩機構外國嘅機構去捐錢俾我哋，絕對冇嘅。咁呢度係無獵啦。但裏面我又要讚佢一句嘅，即係就係話裏面話我搶奪呢個歷史話語權。 哦， 咁我係真係搶奪。坦白講，我六四記唔搞嚟做乜啫？就係要真相對抗嘅方言啫嘛。 但 係我搶奪，我係啊，我係光明正大去搶奪你，因為我要俾中國。是同埋全世界知道，同埋香港知道曬呢個六四呢個屠城歷史，呢個就係我哋嘅本身嘅最主要其中一個好核心嘅一個工作同價值嘛。 咁但係 咁就但子傑話，你話有冇其他嘢搞？真係老實講，佢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想窿窿罅罅，而家太多嘅方法去搞任何嘅 NGO 團體咧，我都真係唔敢講。 咁但係即係而家都田飛龍篇文章就講到話支聯會已經犯上咗多個嘅罪行啦，咁你哋嘅綱領呢都佢認為係即係譬如話係屬於啲煽動罪啊，又或者係即係叫做改變一啲嘅內地嘅體制，屬於顛覆罪啊等等。咁你擔唔擔心即係其實未來支聯會嘅工作，即係譬如你哋都會同一啲嘅內地嘅維權人士啊有啲嘅聯繫啦，咁會唔會呢啲工作好难再做啦，以至到即系譬如你哋再将来啊，再尝试去搞呢、這个烛光晚会嘅时候，担唔担心冇即系啲参与者都会有所顾忌，唔敢嚟 啊？唔系，我谂呢个就系成个目的啦。佢其实佢而家咧系成篇文啊，最后我哋当然唔知佢会唔会用法律去告我哋嗰啲啦。但系成篇文已经想达到一个效果，就系一个寒蝉效应，即系一个威吓，佢想威吓香港人。去令到香港人啊，你自己縮嗱、我哋支聯會講得好清楚嚇、我哋一定唔會自己去縮，或者係不退，絕對不退縮，絕對去堅持呢個五大綱領。因為我哋堅持咗31年嘅話，你要就放馬過嚟嚇、我都冇得避你嘅。其實因為我哋就係唔會放棄任何一個綱領。如果佢真係用嗰啲侮辱，即係嗰啲罪去夾硬壓落嚟咧，老實講。即係你就算你點做啊，佢如果佢要紅線要殺到埋嚟咧，佢都係諗方法殺你，所以我哋都唔理噶啦，我哋照做翻我哋自己嘅嘢。但你話到未來點樣樣咧？咁我哋啲繼續做啦，明年嘅六四燭光集會，我哋一定會繼續申請啦。希望當然大家都可能覺得根本警方都可能即係而家夾硬嚟乜集會佢都唔批。去下年六四到底仲可唔可以用疫情過橋？我唔知道，定係用國安法嚟話，你嗰啲綱領唔掂，或者你的口號唔掂，所以我唔批。即係可能政治上一定打壓，但我諗我哋嘅立場就係、就算你政治打壓我哋照攞個燭光入一樣係照去維園。咁我哋就繼續係一定係繼續係燃點燭光，係譴責屠城。咁我哋一定繼續做落去。咁其余嘅嘢就你要杀埋你咪杀埋你咯。 好啊，唔该晒李翠仁，多谢你吓。李翠仁咧就系支联会嘅主席嚟嘅，陈志杰啊。如果支联会嘅活动，甚至系集会，甚至可能被取缔嘅时候，你觉得会对香港嚟讲系咩影响？ 我谂系对香港嚟讲，一样做咗30几年嘅烛光晚会，或者30几年都睇惯全世界组织，突然之间会唔见咗，咁都相当之唔惯。 好啦，我哋嘅听7:30嘅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咧。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秘书蔡耀昌朝早投得3个年宵摊位，食环署未有即时同佢签约。蔡耀昌表示，署方下昼通知佢，经核实资料之后决定同佢签约。佢傍晚前往签约，署方并冇喺合约上提出特别要求。蔡耀昌话，署方人员较早时表示要检视佢经营摊位嘅记录，例如有冇违规缴交竞投费用。有冇问题？ 蔡耀昌表示，睇唔到其他競投者受類似對待，質疑處方做法涉及政治原因，唔知道要徵求乜嘢意見，最後先決定同佢簽約。蔡耀昌表示，當局未來絕對有可能取消他們的經營資格，但過去多年來支聯會營運攤檔都沒有問題，以合法和合理的方式做事。至於會否繼續出售自由花，他說產品名稱未定，但希望在賣花過程傳遞一些訊息。警方表示，两名警员涉嫌强奸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跟进。警方表示，20岁受害人报称在旺角区一间酒店入边，怀疑被两名警员强奸，他们当时为休班警务人员。警方表示，警队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定必严正处理。两名22岁涉案警员分别隶属机动部队及于刑事部工作，将会被停职。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指出，要求治港者必须是爱国者是天经地义，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认为，张晓明的讲话是确立爱国者治港的法律框架，相信将来有关的资格要求将会扩展至区议会和选委会，估计不会出现取消现任区议员资格的情况，但在区议会换届和明年的选委会选举时，预料会有一套更加严格的入闸要求。泰国国会举行会议，辩论修改宪法的事宜，大批反政府示威者在国会大楼外示威，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在国会外戒备，又设置大型障碍物，部分示威者企图冲破防线接近国会，警方向示威者发射水炮驱赶。示威者要求国会通过由民间提出的修宪草案，包括要求总理巴育落台、改革皇室等。不过，执政党提出的修宪建议并不包括皇室的条文。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早晚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接近小榄。受到意外影响啦，青山公路去荃湾方向，深井至到豪景花园呢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噶。另外反方向，屯门公路去屯门深井段都系挤塞，龙尾喺青衣西北交汇处。不过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嘅间封措施就已经取消了。另外在九龙太子道西的路陷都还是处理紧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的慢线封闭了，一带比较多车，经过的时候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华润大厦至到演艺学院这段比较多车，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只是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主要就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就比较车多繁忙，龙尾近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在北角，因为塘水道有工程，塘水道去英皇道是多车的，驾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注意。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的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 结束午夜时段，一个新的开始。 星期六深夜闩咗个门，星期日晏昼开翻个窗都 OK 啊。唔知我讲咩？我讲紧我哋个节目啊。 告别夜空，奔向太阳，继续正能量。11月22日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喺度啊。陈志杰啊，我哋讲一讲咧关于一宗嘅案件啦吓，咁、就系咧系寻日啊，有一名嘅教师咁就被警方拘捕，咁就话佢咧系早前喺社交平台咧就话自己因为袭警罪嘅即系罪名成立啦吓，咁就失去工作。就喺网上面咧，就系众筹500万元支持生活同埋医疗嘅开支，最终咧就筹到咧就系587万啊！咁但系警方咧就认为佢呢个嘅做法咧系洗黑钱，就以洗黑钱嘅罪名咧就将佢扣查，同埋咧亦都会调查佢咧系咪涉及欺诈噶。咁而咧睇翻今次嗰个嘅案情啦，咁啊警方咧就寻日喺记者会度讲啦，咁就话佢结果咧银行户口系收到580几万咧，就同佢众筹50万咧。系所述嘅金额咧，系不符，咁就话佢咧就涉嫌以户口洗黑钱，咁就以一个即系处理以知道或相信为代表，可从从可公诉罪行嘅得益嘅财产罪将佢拘捕噶。咁究竟呢回即系众筹系咩回事咧？众筹系咪真系会真系可能系有一个嘅犯法，即系洗黑钱嘅嫌疑咧吓？咁今次即系警方嘅拘捕嘅理据又系乜嘢咧吓？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大律师啊，就系黄宇日同我一齐倾啊。黄宇日你好， 你好。 系你好， 系嗱，睇翻今次咧系涉及众筹嘅事件啦。咁众筹即系我哋可以想象到，就当然就未必知道，即系当然我哋今次唔知道今次个事主被捕嘅人士究竟有冇做过啲违法行为啦。我哋都唔评论呢个个别案件啦。但譬如话一般嚟讲，做众筹我就真系未必知道系边个捐钱落嚟嘅。咁会唔会已经有一个即系洗黑钱嘅风险喺度啊？ 我谂首先要分清楚。被定罪即系被入罪系一个门槛啦，咁被拘捕或者被检控又另一个门槛嚟嘅。咁所以你话有冇风险，就要即系先分清楚到底系乜嘢嘅风险咯。咁如果你话被捕嘅风险，咁我第一就唔知其实而家警方就住呢个案件掌握住啲咩证据啦。咁第二就系嗰个准则，其实都系即系喺警方嗰、那个。判斷嗰度嘅，咁雖然你話有冇風險，咁而家呢宗案件睇出嚟就似乎係有一個被捕嘅風險喺度咯。咁至於你話被檢控同或者係被定罪風險就另一回事啦，因為警方嗰、那個檢控警方拘捕嘅準則就係一個合理懷疑有人犯罪啦。咁律政司建議檢控就另一個準則嘅，就係有合理定罪機會啦。佢哋認為。咁喺法庭度定罪，當然就係要毫無合理疑點啦。咁所以係三個唔同層次嘅標準嚟噶。 係咁睇翻今次，譬如今次嘅案件咁啦，警方就認為咧，事主啊，被捕人士啊，咁佢眾籌到翻嚟嘅錢咧，係佢當初咧就係眾籌嘅目標嘅10倍啊。咁所以咧就懷疑咧就係佢係洗黑錢啦咁。咁係咪個 即係結果籌得翻嚟嘅錢嘅數量啊，咁係一個合理嘅懷疑咧，對於警方嚟講。 因為要睇翻嗰個洗黑錢嗰個罪行本身，其中一個重要嘅元素就係、是、嗰、那個人係要知道或者有合理嘅理由相信嗰啲嘅財產啦，全部或者部分係即係犯罪得利嘅。咁所以即係要視乎警方有啲咩證據係證明嗰位仲發起眾籌嘅人士係知道或者有理由相信佢籌翻嚟嗰啲錢有部分係犯罪得益咯。 即必须要知道筹返嚟嘅钱係有犯罪嘅途径或者係目的先至係算係实。即如果我唔知道 你理由相信亦可以啦。 即譬如我做緊众筹而我唔知道边个人捐钱俾我，咁就未必係会係罪名成立係咪呀？ 其实係好难证明嘅，因为如果你做一个众筹，根本你係即邀请社会大众任何人都捐俾你噶嘛，咁所以变咗就系你唔会可以系知道嗰个嘅资金来源咯，咁所以你都好难会话有一个合理理由相信某部分嘅财产系犯罪得益咯。咁但系当然我即系都要强调就系我唔知道警方有啲咩证据起手啦。 系啦，黄宇日啊，其实咧都想倾翻所谓犯法嘅概念。咁可以係明知故犯啦，例如我明知唔可以做嘅我做，咁係明知故犯。但有誤墮法網嘅，正如我哋都傾過啦，傳媒查咗幾廿年嘅啦，突然之間話俾你知你犯法。咁眾籌都係一個幾蔚然成風嘅風氣嚟嘅。咁無論喺內地啦，好多嘅你寫小說，咁都係你眾籌到某啲錢就出第一張，眾籌再多啲出第二張，都幾盛行嘅。又或者其實外國都人試過眾籌去幫特朗普起伏圍牆嗰啲啦，都試過。咁眾籌呢個活動，除咗話啱啱留意到洗黑錢之外咧，有冇啲係誤墮法網嘅機會係大家都要注意嘅咧？ 我諗而家從呢個案件睇到就係似乎眾籌本身如果你嗰個嘅籌嗰個目標金額是一个数，跟住然后我点知可能啦、啊，就是嗰个反应太踊跃啦，就是太即系嗰个筹得嘅数额系大过你嗰个目标好多，咁就似乎会成为一个被怀疑洗黑钱嘅一个理由，咁呢个变咗可能系一个风险喺度咯，咁但系即系我其实都唔系太明白嗰、那个逻辑关联喺度嘅，咁但系而家我净系睇新闻。嗰、那個警方個講法就係話，我因為嗰個籌得嘅金額比起目標大好多，咁所以就有洗黑錢嘅嫌疑啦。咁中間會唔會其實有啲未披露嘅證據係即係建立到個邏輯咧？咁我就呢、這個即係、就是、可能要拭目以待啦。 咁、如果將來啲人再做眾籌嘅話，會唔會真係最好就係咧，當個眾籌嘅金額達標之後，咁就最好快知道，快啲就停止呢個嘅眾籌活動。 有冇啲牌可以攞嘅咧？我有慈善牌子，會唔會好少少嘅咧？ 但係你嗰個目的唔係慈善，唔係即係眾籌，多時候係啊。 会唔会系即系即刻金额达标之后就即刻停止再众筹啦？咁可以即系排除呢个嘅警方嘅怀疑 啊？但系我以我理解就未必系可以即系停到，未必可以刹停，因为你阻唔到人哋 入钱到户口度嘅， 系啦。 好啦，今次咧，警方亦都提出咗其他嘅一啲懷疑嘅證據啦。咁就話咧，呢名嘅男子咧，其實佢同屋企人咧都有名下兩個物業嘅。咁估值咧就超過千幾萬嘅，仲有非自住用途嘅物業添。咁所以咧就認為咧，有人啊係利用咗市民嘅同情心，俄稱自己經濟有困難咧，去到籌錢啊。咁其實一個人譬如自己本身有物業或者本身有啲資產，咁係咪就構成咗佢即可能係詐騙嘅呢個嘅嫌疑啊？ 其实诈骗就是你一个明知是假的版本我来讲给人听的，然后就去呃人，咁即最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咁其实就跟着然后就去即是获取一些的财产或者金钱的得益，咁这个的确是构成诈骗的，咁但是我想即是好像似乎那个實際的案情咯，即係你好難一概而論，就話我如果呢件事係咁樣發生嘅，係咪就一定構成詐騙咧？咁可能佢會有一啲嘅辯解噶嘛，咁所以即係要睇翻嗰個實際案情先能夠講到咯。 好啊，唔該曬黃宇，多謝你啊。 系刚才同我哋倾嘅黄宇咧，就系一位大律师嚟噶。咁、其实咧，头先阿陈志杰都问到啦，即系会唔会话有啲嘅牌照可以攞咧？咁睇翻，其实咧，如果而家咧喺即系譬如喺街上面去筹款咁样啦，系要向当局咧去到申请许可证嘅。咁但系咧就睇翻网上众筹咧，就暂时冇一啲相关嘅一啲规管噶。咁究竟系咪一个问题咧？有冇话即系需要即系加强呢啲嘅法律去到规管呢啲网上众筹咧？吓，咁我哋咧就见到有位议员咧就早前都系。在立法会问过政府官员有关的问题的，就是工联会的立法会议员麦美娟。麦美娟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 好。 你怎样看这件事件众筹？ 其实呢我在立法会今年的六月和十月呢我都分别问过、政府两次关于规管众筹的问题啦。因为正如好像刚才你所讲，如果我们一些传统的筹款，无论 是在街上面做的筹款啦，如果是因为慈善用途的呢就需要去社会处申请牌照啦。如果是不是慈善用途就要去民政事务局申请牌照啦。咁之后都要交返一些报告的。唯独呢就是网上众筹呢它只要有一个名堂放在平台那裡籌款之後呢就不需要交任何的報告。其實這個呢我們覺得是需要政府有一些法例的規管，因為、如果我們不好好地去處理呢，其實是會有機會呢就是、導致有洗黑錢的情況啦。對於我們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呢，這些的、情況是需要處理的咯。 咁其实睇返即係你又認為應該怎樣規管呢？因為即係會不會有些海外的經驗可以去到參考返呢？ 其实我諗呢，我哋好简单，就係、是、用返我哋而家传统嘅筹款方式啦。譬如如果係为咗慈善嘅用途嚟到做筹款，即使係用众筹嘅话呢，其实都可以係先向社区处呢係申请啦，然之后事后呢90日之内就加返一个报告啦。咁同样如果係民政事务局嘅如果係唔係慈善嘅，咁就又可以向民政事务处申请啦。咁我諗就即係冇理由呢就係、是、传统嘅筹款需要規管，而网上嘅筹款就唔需要規管㗎嘛。咁所以呢应该係一咁样去做法咯。 不过都睇翻，即系譬如头先我哋都问咗法律意见啦，咁佢都认为，即系而家洗黑钱嘅罪名啊，都系要证明到嗰个嘅筹款人，佢系知道嗰、那个筹集翻嚟嘅资金来源系一啲非法嘅途径啊、用途啊，咁先至成定罪嘅。咁其实众筹同洗黑钱系咪真系有必然嘅关系？又或者系就算系洗黑钱，已经有相关嘅法例可以打击噶咯？ 其实咧，而家咧有我哋或者有一啲嘅反洗黑钱嘅一啲嘅团体机构啦，其实都系好密切咧关注香港有冇出现咧洗黑钱嘅情况嘅。其实洗黑钱嘅情况咧，如果除咗系众筹之外咧，就有其他嘅渠道啦。当然众筹会系其中一个，就系话会唔会一啲人咧系将佢透过佢哋用众筹嘅平台方式咧，就将佢哋嘅钱咧。就是俾咗另外第三者嚟到去用咗，變咗好似即係漂白咗佢嘅錢啦。咁又係做作為其他嘅用途啦。咁呢個當然啦，而家有啲刑事條例係可以規限啦。但係如果我哋喺眾籌，頭先我講啦，既然我哋傳統嘅籌款都有規例去規限，點解咧？網上嘅籌款又可以即係唔使跟呢個規矩咧？其實。如果我哋見翻過去一年啦，咁警方都有一啲嘅規管行動去牽涉呢啲眾籌平台啦。其實如果我哋唔去規管好眾籌呢、這個呢、這個行為咧，對於一啲正當嘅，譬如一啲慈善嘅目的嚟做眾籌嘅咧，其實咧係會對佢哋係有影響嘅、哦。因為市民咧唔知道而家乜嘢都話眾籌嘅時候，究竟邊啲係即係真正當嘅眾籌，邊啲係有其他滲透咗啲可能有啲罪行嘅成分嘅。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好好咁樣做一個規管咧，我覺得即係既然頭先我講啦。傳統的籌款我們要做，為什麼網上的籌款不做呢？而且做好了這個網上的眾籌的規管呢，對於一些正當的眾籌呢，他們是會更加得到市民的信心，不會影響到他們的籌款活動咯。 是麥美娟，剛才大家都談過了，有慈善目的的籌款傳統來說就是社會福利處拿牌，如果非慈善目的就應該去民政處拿牌。咁睇翻今次案例啦，如果为咗自己做手术啊，为咗屋企人去众筹，咁算系民政局去攞牌啦，应该系咪用现行机制咁处理咧？应该系噶。我明白，即系所有非慈善嘅目的，例如话我想众筹出本书啊，我想众筹做个服务啊，咁样，咁唔系慈善就要民政处 啦， 系咪？ 除咗呢两种众筹之外咧。 剛才你說話我是不是出本書或者做其他的行為呢、根據政府在6月和10月答覆我的時候就說過、要視乎那個行為，你籌款出來的行為，譬如你說出書這都是投資來的、有沒有其他的法例，現行的法例可以規管呢、有一些譬如好像如果牽涉借貸的，咁就係我借錢俾你啦，等你過生活啦，咁呢個可能係牽涉放債人條例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如果係牽涉一啲金融嘅，咁就有證券條例啦。咁即係而家就有其他法例，但我哋覺得其實咁樣嘅即係擺到去唔同嘅法例嚟到去規管一個眾籌，點解唔係我哋好似傳統嘅方法都係一樣，有即係清楚嘅要眾籌嘅時候就應該要申請，之後加翻個報告咧咁。 第二样就是话咧，众筹嘅众字系点样理解嘅？咁众应该系好多人啦、啊，咁但系如果细细为，我问大约十个八个朋友，自己去 Facebook 度去所谓嘅唔知系咪算集资活动啦、啊？咁需唔需要将来监管个众筹个众都落啲定义喺里边？几多人、啊？ 你嗰个就唔系集资，你嗰个系借钱嘅喎。 O K 系， 所以咁就另外一样嘢啦，系咪？所以你我喺 Facebook 度，我啲朋友嚟到借钱俾我啦吓，帮我手啦。咁呢个可能就另外一样嘢啦。所以就唔系讲紧嘅众筹嗰样嘢啦。所以你讲嘅就唔属于众筹啦。 算借钱哦，咁样明白 系嘛？ 好，阿麦美娟嚟都问下咧，即系其实而家有啲嘅众筹网站咧系海外伺服器嘅，咁变咗要去到规管或者执法，会唔会都有问题？有困难喺度啊！ 呢、這个当然，呢、這个都系我相信政府其实就系要考虑嘅啦，因为呢个更加因为嗰、那个平台系喺海外嘅咧，如果我哋要调查啲资金来源咧，可能的确更加困难。咁即系话更加咧系增加咗洗黑钱个风险，因为究竟嗰啲钱咧喺点样由咩户口入到去呢个户口嘅咧，咁啊可能更加难查添。咁所以咧规管要有关嘅团体，若果佢喺网上发起咗一个众筹运动之后咧。佢系应该事后交翻一个报告咧，咁就系正确嘅规管方法咯。 OK， 好啊，唔该晒麦美娟，多谢你吓。 OK， 好，唔该。 麦美娟咧就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大家有意见嘅话咧，都欢迎打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噶。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唔同嘅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过敏症除咗一般会联想到嘅鼻敏感之外，哮喘、食物或者药物过敏都属于过敏症。想了解更多过敏症的治疗和管理方法，请留意星期三的认识过敏症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说， 若觉得第一位最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 当你觉得自己好似好怪，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说， 请跟我为快活到正常。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刘伟恒，我哋呢一代电视一直陪住我哋成长，由有雪花退到冇雪花。 梁礼勤，睇电视有雪花，好快就会成为历史噶啦！今年12月1日开始，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后，系唔会再睇到雪花噶，除非你个电视坏咗啦。 手下留情，怀缅过去，都展望将来噶。如果你仲睇紧模拟电视，就要即刻行动，加翻个机顶盒或者买过架电视啦。 若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要在明年7月15日之前申请，查询电话是2922-9230。 哇哇，洗洁。 喂，瑞文，你不是想着这样就可以吓到左右仔吗？ 不是啊，我扮紧恐龙啊，今集我哋介绍史前生物啊嘛，仲唔系佢？ 你就错啦，今集我正正请嚟咗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嘅专家讲下马蹄蟹嘅保育计划， 而我就会倾下厨余同温室气体嘅关系。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5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陈志杰喺度啊。咁刚才我哋就讨论咗咧，就系呢个嘅众筹啦。咁就有一个嘅男子，咁就系众筹咧，咁就俾警方咧就话佢涉嫌洗黑钱咧，就系拘捕咗佢。咁就系究竟啊，头先我都睇到啦，提到啦，即系究竟咩情况之下先会构成洗黑钱咧？咁同埋以后啊，即系众筹咧有冇需要规管咧？咁啊，陈志杰又点睇啊？ 其实可以睇翻众筹呢样嘢系点嚟嘅，佢系算系新经济嘅一种。点叫新经济呢？就系众筹嘅源起系源于好多嘅初创企业或者好多嘅创业人士，佢好不满现行嘅集资机制嘅。咁依家你要做生意啦，你要集资，咁一系就上市啦。但系你要上市，就算创业板上市，个门槛都几高嘅。你间公司要有啲业绩俾人睇啦，又要符合好多嘅规矩。咁所以咧就想另辟蹊径。透过互联网嘅新经济咧，尝试另辟一条新嘅集资渠道，就系众筹。咁当然众筹唔否认系都有一啲嘅议题出现过嘅，例如究竟俾钱嘅人算做系借钱人，定系投资者，定叫做股东呢？又或者当你众筹嘅目的，例如话你有一只新嘅产品或者一个新嘅服务出唔出到嚟，出到嚟之后点样分盈利呢？咁都系有好多好多嘅问题嘅。所以众筹呢样嘢本身系一个风险嘅行为嚟嘅。佢嘅诞生系因为新经济、网络新经济不满现行嘅集资渠道而衍生出嚟嘅新经济，所以同现行法例格格不入咧，都唔出奇嘅系。 咁同埋咧，即系近年都有唔少嘅一啲可能系一啲嘅社福嘅目的啦，又或者一啲社会运动嘅行动啦，咁都系希望咧就透过一啲可能系门槛低啲啦、容易啲啦，网上面众筹咧去到筹集一啲嘅资金噶。咁但系头先都有提到啦，咁麦美娟就会担心到啦，有啲议员就担心到，即系譬如话呢啲嘅方法会唔会真系有一个嘅洗黑钱嘅风险咧？会唔会真系话有啲嘅人啊会透过呢啲方法嚟做啲不法嘅行为咧？咁结果可能就要攞一个平衡啦。头先你讲话即系。这个是一个低门槛，让很多的初创啊，去到有机会去到筹集资金。但另一方面，大家都要留意，会不会真的有可能有些不法分子透过这个渠道来洗黑钱的？应该怎样平衡呢？ 新经济和新的方法往往是有冒险成分，冒险成分当然包括被滥用的成分。讲回众筹这样事物，其实初初是为了初创，跟着就有其他的方面的活动都借用，譬如社会运动、政治行为，甚至乎是个人的创作，都是希望觉得现行的集资渠道就无法满足他们集资需要，所以就另辟蹊径的。那当然是要监管的，但这件事是一个社会共识，你要牺牲了什么？如果是要监管众筹的行为，即是说我们要用现行的集资渠道监管现行集资渠道的法例，无论是财经方面的、社会方面的，去规管众筹这个行为，有机会是会影响到众筹的创意和灵活性的。看看香港社会的取向点了。如果是一个社会，他想着是鼓励初创、鼓励冒险、鼓励创意的话，那他的法律风险承担力会大一点。咁但系嗰个社会讲规矩，我哋宁愿规规矩矩、保保守守咧，去确保所有资金嘅往来系冇问题嘅，起码冇所谓黑钱嘅嫌疑嘅，咁就会从紧。但系从紧唔系唔得，你预咗代价乜嘢？就系牺牲一啲初创嘅空间。 咁但系即系近期都有唔少嘅即系建制派嘅声音啦，咁就话希望去到规管呢个网上众筹。咁针对嘅好多都系一啲同社会运动相关嘅众筹，会唔会都俾人感觉即系担心啊？即系可能众呢个规管嘅声音，可能都系一啲嘅政治嘅一啲嘅目的咧？ 我谂有位法律界嘅前辈啦，余若薇讲过嘅，几好嘅。法律系一把钝剑，咩叫做钝剑咧？就系当法律嘅利器卖嚟嘅时候，佢好难去好细分究竟你个行为系政治啊，定系初创啊，定系一啲得意嘅嘢咧？咁总之一刀切要管，咁先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嘅。咁所以当要规管众筹呢个活动嘅时候咧，无可避免就系用一啲现行法律嘅钝剑去处理一个新经济创新嘅事物。我会觉得政治目的我好难去评论，但系一定影响咗政治啊、社运啊或者初创。无可避免话一定一时受影响，好难分开嘅。 讲翻呢个案件啦，咁其实咧警方已经冻结咗呢个名被捕人士嘅户口咧507万啦，同埋咧追查一啲嘅资金来源同埋去向噶啦。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嚟到呢度啦，咁啊听日再自由风，自由风，拜拜。